的长发在飞扬，我总是会想去你说的天堂，我总是听不够马头琴声悠扬，我总是会梦到成群的牛羊，我总是闻不够你满身的青草香，我总是会想起你美丽的模样，我总是一个人仰望那月亮，而你已经回到草原你的家乡，我在向往大草原，向往那牧场，那里有一位我最爱的姑娘，你留给我的回忆散发着芬芳，没有谁能够让我向你遗忘，我在向往大草原，想念你的脸庞，多少个梦里睡在你的毡房，踩着洁白的云朵听你歌唱，只要有你的欣赏就是天想，我总是会想起你美丽的模样，我总是一个人仰望那月亮，而你已经回到草原你的家乡，我在向往大草原，向往那牧场，那里有一位我最爱的姑娘，留给我的回忆散发着芬芳，没有谁能够让我将你遗忘，我在向往大草原，想念你的脸庞，多少个梦里睡在你的毡房，踩着洁白的云朵听你歌唱，只要有你的欣赏就是天堂， 我在向往大草原，向往大牧场，那里有一位我最爱的姑娘，你留给我的回忆散发着芬芳，没有谁能够让我将你遗忘， 我在向往大草原，多少个梦里睡在你的毡房，踩着洁白的云朵听你歌唱，只要有你的欣赏就是